小天下事，尽付笑谈中。陶杰、刘西良、胡恩威，光明顶。 今晚的话题是自从那一天，传真号码23390209，自从那一天就911。咁啊，911咧，至今两周年啦。咁呢个世界同埋香港同埋中国有咩创伤或者咩影响咧？咁头先分析咗呢个叫做美港关系，即系香港人对美国是否了解？而家然之后咧，就我哋探讨下美国对世界又够唔够了解咧？ 911事件之后咧，其实好多人都觉得就系因为美国过去咧对成个回教嘅文化、回教文明咧 系。 就唔了解、所以咧就变成系即系出现咗一个咁嘅悲剧，咁就亦都系讲文明冲突啦，有一种观点就提到， 呢、个你话唔了解咧，又唔系，你话呢个美国咧嗰、那个学术界里面对呢个整个伊斯兰文化、阿拉伯世界，你话冇专家咧就假， 一定有美国 问题就系、是、你要了解一个文化，一定要咧其中一个好重要嘅标准，就系、是、你一定要咧识得咧佢本国嘅语言嘅人才。在这方面美国佬自己认是不够。即是在美国那些人里面懂讲受过高等阿拉伯语训练的人是不足以和美国现在今时今日八爪鱼咁伸向阿拉伯国家嘅影响力同渗透力不相称啊！ 同埋嗰个交流系美国基本上系将一啲比较佢哋劣质嘅文化咧就输出去， 汉堡包啦， 汉堡包啊，或者嗰啲色情暴力嘅电影啊， 电影咧， 荷里活电影啊，就好少将美国嗰啲即系知识分子或者某一种比较精致嘅 就呢个咧就有少少奇怪啦，因为同埋阿刘衰啦。咁就美國咧，其實呢方面投資喺呢個向世界嗰個文化推廣啊嘅資金， 60年代、70年代 一啲都唔少咧。香港你喺殖民地時期，雖然係由英國領導，但係咧美國喺香港嘅文化機構間接、直接、核心內外圍係大把。 美國 美 新 處 啦， 美新處好多刊物啦。同埋呢個 周文懷好似喺美新處做過嘅， 好多人都做過。城大亨咧，好多人都做過。 仲有啊，中文大學新聞系咧。 嗰陣時有個中國學生周報， 中國學生周報啦，刊物兒童樂園啦，仲有咧好多嘅。 佢同好多學術機構有合作。 但係有個轉折點就係70年代，即係當呢個卡特落下台之後咧，列根上台之後咧，就基本上美國新聞處咧就被慢慢被削權，同埋咧吸 資金，即係陰乾啊。 同埋因為嗰陣時美國嘅政策咧，就主要係要發展軍事競賽同蘇聯鬥，咁於是乎就將所有嘅資源咧就去曬軍事發展嗰度，就呢啲咁嘅軟性嘅 文化滲透 咧、統戰工作咧，基本上係做得好差嘅。 咁啊，嗱，你香港都肯落咁大本啦，你冇理由伊斯蘭世界、沙地阿拉伯啊、呢啲約旦啊、埃及。冇落料嘅，一定有。 但系就系比较即系单件式咯，就唔系话讲紧一个， 同埋好功能性嘅系嘛，佢哋嗰啲 功利性 系啦，功利， 而唔系话佢将美国嗰套即系比较精英，因为我觉得美国文化最大嘅问题咧就系佢输出去嗰啲通常都好劣质嘅， 普及文化为主， 普及文化为主，但系佢冇将佢嗰啲好嘅即系， 嗱到而家 系嗱，我觉得有一个好 美国国务院。都成日邀请喺呢啲台湾啊、大陆嗰啲知识界， 但系嗰个太片段式，即系去旅一次行咁。 唔系啊，香港嗰啲好多明日之星都去过陶杰， 包括呢个 程介南又去过啊，陈鉴林啊，成扎都。 但系你去咗冇用噶，你去咗睇完咁，你好似去参与某一个旅行社嘅旅行团咁。 你老吉老实讲，你有冇？ 有冇参加过呢啲美国政府邀请？ 有冇荣获美国国务院邀请去呢个？考察美东西两岸， 我证明你已经去到某一个水平。 哎，咁啊，恭喜你啊！ 恭喜你 啊！证明咧，美国佬当你自己有啊， 咁讲需要过去 教啊， 栽培啊， 系咪？ 到时使唔使俾钱俾自己两个女，叫佢美国读英文，喺翻美国读英文唔使噶嘛？啊哈，嗰啲系俾嗰啲咧，即系佢认为。 化外之民啊！ 化外之民嚟学下嘢， 唔系，但个问题系 你学下揸刀叉，学下着衫着裙噶嘛？ 唔系呢个咪就系核心所在咯。反而最近911之后咧，出过几个个案咧，就系美国有啲基金会咧邀请一啲阿拉伯嘅学者或者巴基斯坦嘅啲学者去美国访问，点知移民局咧就运咗佢哋几个月， 当佢哋恐怖分子， 恐怖分子，咁咧就出到嚟就写文但系闹翻美国， 即系 所以咧就好多好多嗰个问题咧，你佢连国务卿写信去都唔放人。 哦，呢个 佢哋都怀疑佢哋，所以你变咗基本上咧，美国有啲事好奇怪， 系好奇怪， 香港差唔多啦。 北京中央都话50万人游行器， 坏事变好事 系好事啦。咁啊，有班呢啲类似美国入境官员呢班叫土共，唔放你就唔放你啦。 动乱之都就系动乱之都， 你动乱之都啊，误导啊，反中乱港渗透啦、啊，一样嘅啫。 咁一个社会一个国家都有好多浸嘅，系嘛？就连美国 其实美国都好复杂嘅，即系譬如你讲紧，我觉得有一本杂志香港得买嘅，叫 Foreign Affairs， 即系叫外交事务。我觉得我哋香港唔认识。 百幾 蚊一本，嗰、那個你成日去嗰個咩啊？借嗰個咪有咯， 圖書館都有得借100零蚊啫嘛。 哦，好貴啊，係 咪好貴啊？ 但呢本有一個好嘢，將外交嘅事務用最淺嘅英文， 其實已經係最 同埋啲英文係好好，同埋咧佢寫親嗰啲人咧都係一啲真正嘅外交專家同埋學者嚟。 好嘢呢本，貴 刊。咁裏邊咧就譬如佢哋911之後係做過好多個回顧專輯咧，裏邊係有好多好精辟嘅文章，係分析翻而家嗰個即係阿拉伯世界同 咁呢個咧一個就收唔到。料啦，当年911系嘛，所以唔使啊。所以如果唔系就布船，会成为一个国土安全局啦。收唔到啲旗呢个原因咧，就系佢冇办法派特务或特工咧渗透呢啲伊斯兰恐怖组织。因为点解咧？即系本土嘅伊斯兰阿拉伯人咧，肯被美国佬收买嘅咧，系唔多。 嗯， 咁咧，如果 揾唔到無間道啊， 呢、這個揾無間道難揾。呢、嗯這個以前咧喺第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咧， 但又唔係喎， 希特拉嗰度卧底啊， 佢哋點解打贏阿富汗就係、是、其實好多嗰啲土地嗰啲軍閥咧就俾啲美啲 CIA 中情局就收買曬，所以好快就打贏。 係啊，成個阿富汗戰爭唔係用軍事打贏喎、啊，個 CIA 嗰個 使錢嘅 中東負責人就攞住兩個 gap 上直升機，跟住、 啊、 去到之後就派錢，每個軍閥40000美金、 啊， 如果唔收美金就送兩個手榴彈。去你嗰度，咁啊搞掂啦！到呢个美国正规军到嗰阵时候，其实场仗已经打 了，即系甚至乎打伊拉克都有啲类似嘅情况，就系佢去俾咗好多钱一啲伊拉克嗰啲将军啊、 兵 队啊嗰啲咁样， 咪大家按兵不动咯、 啊。但系个问题系你靠钱买翻嚟嘅关系就唔可以长久嘅、 啊， 所以你就见到而家佢伊拉克咧就有好大嘅问题。 其实我想问下胡英威，其实系咪同美国本身咧嗰、那个？心态有转变有关，越战之后呢，其实美国个国家形象又好，或者系成个即系民众对自己信心系低得好紧要。 唔系佢哋有个越战情意结， 咁所以佢就之后开始去 build 翻，即系建立翻自己国际形象咧，同埋即系去统战文化上去统战其他国家嘛。但系你70年代到列根上场之后，成、个就变成系一个即系星球大战咁嘅。即系对邪恶帝国咁嘅游戏啊嘛，变咗系 美国佬佢咧，即系高度紧张。你睇嗰啲美国嗰啲平民咧，个个都一个身咧带住几种药丸，系唔系都系话啊神经紧张啊，因为压力啊咩嘢啊，梗都要，梗系要食几只药噶。 但系你美国系一个好怪嘅国家嚟噶嘛，一翻 你去睇佢嗰只扒咧吓死你啊！哇！梗系讲磅以磅计， 我唔系嗰啲可乐先犀利，成个篮球咁大杯嘅， 桶装 爆谷都好犀利咯， 爆谷 系咪？ 所以搞到咧黐肥， 所以你美国系一个好奇怪嘅国家。譬如佢啲国会议员咁咧，有好多咧系冇护照冇出过国嘅，即系佢从来冇离开过美国， 乡下佬嚟 嘅。咁、啊、所以你变咗咧，佢哋美国对世界嘅认识有啲时候就 呢、這个叫阿拉斯加嘅嗰个议员咧，叫做哈姆斯啊，呢个撑呢个台湾撑得好犀利。如果找这条友来香港空降他在维园呢好睇啦开大片啊 维园阿伯可以 有得挥 啊, 啊我最渴望啊睇到一场咁嘅戏啊可惜冇乜机会啊呢世人。 但其实911之后呢陶杰香港其实都有两种情绪㗎喎。即系嗱，头先讲过就系我哋对美国嘅了解唔深啦。其实 好啦，乜嘢情绪呢一阵翻嚟先讲。传真热线系23390209。 午夜会高峰，煮酒论英雄。陶杰、刘西良、胡恩威，光明顶。 全真意思23390209啊！咁你头先刘世良讲到而家呢个香港啊，呢个亲美反美。 唔系虽然我哋头先都讲过啦，我哋对美国嘅了解其实唔多。但系咧，好容易咧，你会喺报纸又好，喺电台又好咧，就听到你系汉奸啊，亲美啊，即系呢啲咁嘅帽子咧，就成日扣落嚟。我记得 啊，陶傑你都俾人話親美喎，其實 我冇所謂嘅嚇， 即係你喺報紙寫就話你支持美國出兵啦，阿富汗 我唔係，我嗰陣時講我話咧，九一一之後咧，美國好還手啊，以暴易暴係有原因， 係啊係啊， 有道理。 嗯， 點解咧？因為當你自己俾人冚冚一巴，你自己都打翻人。呢、個世界有時就係咁樣噶啦、如果你話以暴易暴唔啱嘅話，啊、如果你話美國佬打仗會誤殺平民嘅話，咁當年點解美國佬同你用兩粒原子彈收拾廣島長期，以暴易暴，你又話好呢？我覺得呢啲民族情緒、反美情緒極其大量啊，係一種情緒。同埋呢種非理性嘅反應， 好幼稚咯、我覺得。即係你有反美親美呢一樣嘢， 係咪咁啊？美國佬俾人打，你話哦，你自己先至係首惡， 抵死， 自己第一先係檢，要自己檢討你自己俾人打。 即係點解你會俾人打？ 咁係啊，啱喎。佢呢個道理又冇話完全唔啱，因為琴晚我哋講毛澤東講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有沒有無緣無故的恨？不過如果你用呢個咁嘅邏輯去講一個去評論一個九一一呢個咁大型嘅人類浩劫嘅話，就好危險。咁一樣你 可以簡單化咯。 當年日本仔侵華係咪你自己錯呢？你又咪要自己 反省下？点解你咁弱？引人家嚟 点解你黑咁黑日本佬憎咧？ 你唔觉得最好笑就系究竟系边个？系咪真系嗰班人？系边一啲人做九一一呢件事都未揾得清楚？譬如拉登呢个人都系一个名嚟嘅啫嘛，都 唔加生死唔知。 根本上可能系你 咁有人又话 Snoopy 啊、米奇老鼠啊， 咁有人又话哦，嗱你九一一之后，美国政府都要求呢个所有传媒支持美国啦，要爱国啦，点解香港唔得啊？23条你哋又咦格格？ 唔系咯， 呢个唔好搞错。 美国都有颠覆啦，叛国啦。 当时部署咧，嗰个其实咧系宣战向恐怖分子。 唔系噶，部署 当咗自己 23条都系国土安全啊嘛。 啱，部署当咗自己咧系美国进入战争状态。一进入战争状态，当然由传媒至国民都要牺牲某啲自由。 咁啊，23条都系为咗准备，若果发生 系啦，战争状态，战争状态嗰阵时 可以有用噶嘛， 就要捉嗰啲汉奸咯， 先捉陶杰。咁啊， 法治社会啊嘛，香港系。 如果咁啊，点解可以 住个法嚟？点 解可以又可以随时撤销到出年10月之后咧？10月之前唔会有 戰爭，即系暂时未有战争嘅威胁咯。而家 呢个逻辑问题系咪10月之前？ 咁佢回应呢50万人嘅一个诉求。 我咁话你啊，坏 事 变 好事啊嘛。 当年又话呢个国家安全刻不容缓，未有国人哪有家咧？ 咁啊，呢个你要打电话去问翻啦，曾玉成，没有国哪有家， 即系好 咁系反贼。 我觉得调翻转讲啱啲 嘅， 没有家哪有家。 即系香港嗰啲咧咩反美亲美唔紧要。问题你有冇自己独立见解？ 但系咪啲反美嘅居两个字咧？ 系戆居，反美嗰啲你睇咗啲由维园阿伯至到高官嗰种论调词汇，全部都系咧好相似嘅。点解？因为佢听翻嚟 啊， 睇到某一两张报纸， 睇热闹咁样喺度装下咁样，就攞两句自己用 系咯。某一两个主持人咁讲，跟住啊，似是而非，信咗唔紧要，佢跟住咧佢冇自己经过过滤。就周围散播，以暴易暴又话唔啱啊，等等啊，你俾人打，你应该自己检讨你点解咁乞人憎啊，即系逻辑好错误。 咁但系咪阿土你觉得俾啲美国人啱晒咧？ 冇咁讲，嗱呢啲就系啦，呢啲咁啊就系呢啲叫非黑即白， 系咪啊？ 如果我咁讲咧，即如果你咁讲，一定话哇，你系咪真系亲美？唔系啊嘛。呢叫客观公正啊嘛，系嘛？我系直情又超然个。 咁你系真系支持美国攻打伊拉克？咁你唔系亲美咩？ 我当时咧 打阿富汗，打阿富汗啫。我系最公正一个。 咁你话阿富汗啫？伊拉克我冇讲过。咪炸死啲喺阿里国一打仗，误伤平民，自然难免啦。唔系呢个打仗，或者第二次世界大战，1944年，丘吉尔轰炸。德国嘅德莱斯顿同埋汉堡， 系啊， 误杀几多平民？ 系啊， 误杀几多平民啊？ 最后尾攻入柏林，死好多平民 啊！炸已经炸死60万平民啊！点啊？有冇人话丘吉尔残忍啊？有冇人话战争反？ 但系你咁样讲嘅， 战争啊嘛，战争系另一种逻辑， 即系你变咗咁讲，你好功利主义喎、 啊？唔系功利啊，呢个系人类。你话人类有异于禽兽者几稀啊？ 几稀即系咩先？ 战争咧就系一种 好少几稀啲， 还原为禽兽嘅一种行动嚟啊？ 系咪啊？ 呢个咧唔系话佢应该系咁 禽兽嘅标准睇呢件事， 冇错啦，系冇办法啦。世界有时候系一个大森林嚟嘅， 大森林啊！ 就是捉鬥獸 即係只有強權冇公理， 獅子食老虎。 咁即係其實香港人係幾好㗎，係咪？ 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光明頂咧，陶傑劉世龍，因為講到呢度，聽晚夠鐘再會。 登絕嶺看世界，群雄聽晚繼續決戰光明頂。